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视察板门店五周年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事务长崔世珍3月1号在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网页白头汉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强调，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板门店的历史性视察，是朱觉伟人向国内外严正声明要用先进的枪杆子坚决粉碎分裂主义势力的毒辣挑战，一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一爱国意志的具有民族史意义的事件。文章指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忘却过去的教训，正在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甚至扬言要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等恣意妄为，但我们是心里踏实的。文章强调，主体朝鲜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像暴风怒涛般勇往直前，世界上就没有人可抵挡。